红

快成长吧，快结果红旗去打天下，别怕那豺狼虎豹，别怕那风吹雨打，要记住这千万代血泪成。 的女儿，我的心永远和母亲在一道，能把青春献给她，献给她，正是我无上的荣耀，无上的荣耀。 革命的接班人，莫辜负。

采三秋严寒，何所惧？一片丹心向阳开，向阳开，红梅花开，多多 向阳开。 红颜上红梅开，千里冰霜脚下踩，三秋严寒何所惧，一片丹心向阳开，向阳开，红梅花儿开，朵朵放光彩，昂首怒放花瓣朵，香飘云脚下踩，三秋严寒何所惧，一片丹心向阳开，三秋严寒。 难何所知，一片丹心向阳开，爱向阳开，红梅花儿开，朵朵放光彩，昂首 千里冰霜 脚下踩，哎哎，三九严寒，何所惧？一片丹心向阳开，哎，向。千里冰霜脚下